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家常读书时刻。第六部分。3年前，我写完了那部包含这些内容的论著，刚刚着手修改，准备复印的时候，听说有一些权威人士对某某人新近发表的一种物理学见解进行了谴责。那些人士是我非常重视的，他们的权威对我的行为有很大影响，正如我自己的理性对我的思想起支配作用一样。至于那种见解，虽说我自己不一定主张它，可是确确实实在他们提出谴责之前，我并没有在其中看出什么问题，认为危害宗教，危害国家。因此，如果理性认为可以接受，我是不会拒绝把它写在书里的。这件事使我感到惶恐，因为在我的见解当中也同样可以找出某一点是我弄错了的。虽然我一贯小心谨慎，任何新的看法只要我没有得到非常可靠的证明，总是不予置信。任何意见只要有可能对人家不利，总是不肯下笔。这已经足以使我改变原来的决定，不再发表我的那些见解。因为我以前决定发表时所持的理由虽然非常有力，我的性格却总是使我厌恶以著书为业，它使我找到不少别的理由来为自己改变主意辩解。这些理由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很值得注意，所以不但我有兴趣在这里说一说，大概读者也会有兴趣听一听。我对于自己心灵的产物素来不很重视，多年以来我使用我的那种方法并没有得到什么别的收获，只不过满意地解决了一些思辨之学方面的难题，再就是努力按照那种方法教给我的道理好好做人，一直没有想到自己有著书立说的必要。因为我感到在为人处事方面，人人都有非常强烈的主见，如果容许每一个人都像奉天承运治理万民的君主那样，都像得天独厚满腔热忱的先知那样从事移风易俗的工作，那就会人人动手，个个争先，都成为社会改革家了。我的想法固然令我自己十分满意，我相信别人也有想法，他们的想法大概更能使他们满意。可是等到我在物理方面获得了一些普遍的看法，并且适用于各种难题的时候，我立刻看出这些看法用途很广，跟流行的原理大不相同。因此我认为，如果秘而不宣，那就严重地违反了社会公律，不是贡献自己的一切为人人谋福利了。因为这些看法使我看到，我们有可能取得一些对人生非常有益的知识，我们可以撇开经院中讲授的那种思辨哲学，凭着这些看法发现一种实践哲学，把水、火、空气、星辰、天宇以及周围一切物体的力量和作用认识得一清二楚，就像熟知什么匠人做什么活一样，然后就可以因势利导，充分利用这些力量，成为支配自然界的主人翁了。我们可以指望的不仅是数不清的技术，使我们毫不费力地享受地球上的各种矿产、各种便利，最主要的是保护健康。健康当然是人生最重要的一种幸福，也是其他一切幸福的基础。因为人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身体器官的气质和状况的。如果可以找到一种办法使每一个人都比现在更聪明、更能干，我认为应当到医学里去找。在现今的医学当中，有显著疗效的成分确实很少，可是我毫无轻视医学的意思。我深信，任何一个人，包括医务人员在内，都不会不承认，医学上已经知道的东西与尚待研究的东西相比，可以说几乎等于零。如果我们充分认识了各种疾病的原因，充分认识了自然界向我们提供的一切药物，我们是可以免除无数种身体疾病和精神疾病，甚至可以免除衰老、延年益寿的。我自己已经打定主意要把毕生精力用来寻找一门非常必要的学问，并且已经摸到了一条途径，觉得非常可靠，只要照着走，必定可以万无一失地把它找到。只是受到两方面的阻碍，一是生命短促，二是经验不足。 所以我认为要排除这两重障碍，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所发现的一点东西毫无保留的原原本本的告诉大家，求有志之士继续努力更进一步，按照个人的倾向和努力从事必要的实验，把自己获得的经验再告诉大家，代代相传，使后人能够接过前人的火炬前进，把多数人的生命和成绩汇合在一起，这样我们群策群力就可以大有作为，远非个人单干所能比。关于经验，我还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认识越进步越需要经验。我们刚开始研究的时候，宁可采取那些举目可见尽人皆知的经验，但要略加思考，不必好高骛远，追求罕见的冷僻经验。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还不认识最通常的原因，遇见罕见的经验每每会上当，而且那种经验所依靠的条件几乎总是很特殊很琐屑的，很不容易看出来。我在这方面采取了以下的步骤。首先，我一般的考察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以及能够有的一切，设法找出他们的本源或根本原因。为了这个目的，我不考虑别的，只考虑他们是神一手创造出来的，不从别处寻找，只挖掘我们灵魂深处固有的真理萌芽，从其中抽绎出这些原因。跟着我就细看，根据这些原因可以推出哪些第一步的最通常的结果。我觉得这样做已经发现了天宇、星辰、地球，甚至于发现了地球上的水、空气、火、矿物之类，这都是最普通最简单的东西，因此也最容易认识。然后我就想再往下推，推出更特殊的东西。这时候我面前出现了很多形形色色的事物，使我感到在地球上现存的物种以外还有数不清的其他物种。如果神的意志要把它们放在地球上供我们使用的话，也可能在地球上存在过，单凭人的思想实在分不清哪是现存的，哪是可能存在过的。所以只有通过结果往上追溯原因，只有进行许多特殊的实验。这以后，我又用我的心灵进行复查，我敢大胆地说，凡是曾经在我的感官面前出现的事物，我发现没有一样不能用我找出的那些本源相当方便地加以说明。可是我也必须承认，自然界的势力是非常之大，非常之广的，那些本源是非常简单，非常一般的。因此我发现几乎任何一个特殊结果开头，我都觉得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从那些原因推出来。我通常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不能决定它究竟依靠其中的哪一种方式。为了解除这个困难，我认为没有别的好办法，只有安排一套实验，根据实验结果不同来决定该用哪一种方式来解释。到了这一步，我觉得我已经很清楚地看到我们应当从什么角度进行大部分实验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可是我也同样看到这些实验非常繁重，数量非常庞大，我只有两只手，只有那么一点收入，纵然再多十倍也无法把它们做完。因此我在认识自然方面能有多大进展，就看我今后能有条件做多少实验。我写那部论著就是打算使大家了解这一点，并且明白指出这样做可以给大家带来很大好处。所以我要求一切有志为人群谋福利的人，也就是那些并非沽名钓誉亦非徒托虚名的真君子，把他们已经做出的实验告诉我，并且帮助我研究如何进行新的实验。可是从那时起，又有另外一些理由使我改变了看法，觉得我应当实实在在地继续写下去。凡是我认为有几分重要的东西，只要我发现了它的实况，就把它原原本本地写出来，而且要仔仔细细地写，就像准备复印一样。这样做可以尽量反复推敲，因为准备给大家看的东西写的总是比较过细，只给自己看的东西就马虎多了。常常有些东西我开始想的时候觉得很对，打算往纸上写的时候就觉得不对了。同时也可以尽量为读者想想，写得明明白白。这样，如果我写的东西还有点价值的话，等我死后，得到它的人利用起来就比较方便了。可是我绝不能同意在我活着的时候出版， 免得引起种种反驳、种种争辩，招来无可奈何的毁誉，惹是生非，浪费我准备用于自学的宝贵时间。因为固然人人都应当尽力为他人谋福利，独善其身是毫无价值的，可是我们也不能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如果高瞻远瞩，放弃一些可能有益于今人的事情，去从事一些给子孙万代带来更大利益的工作，那也是很好的。其实我很愿意告诉大家，我忙到现在只认识到很少一点东西，不知道的东西还很多很多，可是我并不泄气，认为很有希望，完全可以认识那些东西。因为在各门学问里逐渐发现真理，很像开始发财，不用费多大气力就可以大有收获，不像过去穷的时候那样费好大劲也捞不到几文。我们也可以把寻求真理比作领兵打仗，实力通常总是随着胜利而雄厚的，吃了败仗要煞费苦心才能保住不垮，打了胜仗之后却不用费多大气力就能占领许多城池和大片地盘。我们努力克服妨碍我们认识真理的种种困难和错误，确实跟作战一样，在一个有点普遍性、有点重要性的问题上接受了错误的看法，就是打败了仗。要恢复原有阵地就必须大费心机，可是在有了可靠的本源的时候，不怎么费事就可以取得很大的进展。至于我，如果我过去在各门学问里发现了一些真理的话，我希望本书的内容可以表明我发现。